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哈弗开展纯自主营贸易战“哈弗神车降20000”的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额度空前，尤其是一直最畅销的全新哈弗 H 六，优惠达到1.5万元。18款哈弗 H 六运动版直接优惠20000元，其他相关车型活动期间优惠幅度也在1.5万至1.8万元之间。同时，更可享受到最高36期零利息金融政策支持和最高4000元的二手置换补贴等购车优惠政策。如此大幅度的优惠让利，连惠2个月，无疑是消费者入手哈弗 SUV 的最佳时机。 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金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私车定制，今天又到了这个老车同学啊、推荐车型的时间了， 请开始我的表演了。 对， 你什么时候买车？ 你俩关麦吧啊！ 不是，我是觉得哈，车老师的跨度太大了。上一期的这个老车推车的时候，还是那个什么 Clubman 啊，然后 Countryman 啊，现在这今天推居然推翼虎，哎不对，傲虎，斯巴鲁的。 他要推翼虎，我跟他断交。 对，斯巴鲁的傲虎，我说你 这个。 我等等啊， 不是听说过一个词吗？男人不都是善变的吗？ 我一山不容二虎，我就问你，如果这个那叫什么虎的呢？ 一虎 会不会在你的考虑范畴里？ 完全不会， 不会。 还好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哎， 这怎么一虎得罪你了？是咋的？ 没有，长安福特这两年坐的车不好。 这个先跟大家简单的阐述一下，为什么这期这个推荐车型里面出现了是傲虎？ 嗯， 因为在之前的往期节目当中，我也阐述过整个一个基本需求。首先从价位上预算，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整个车的实用性。那么综合这两个最主要的观点，现在选来选去，我发现斯巴鲁的傲虎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够满足 我客观上 对对这样的一个要求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备选车型。 那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傲虎的这个基本情况啊，现在在售车型是6款车型，售价是从27万0800，零八百，对，0800到31万0800这么一个这个售价区间。然后老车看上的呢，是据了解啊，是 2.5i 的运动导航 iSET 版本，目前应该有一个10000块钱的优惠幅度啊。 这个车呢，因为当时看了之后啊，觉得哇，这个。你说我先这么问你啊，赫，那个傲虎我们开过对不对？那么你觉得它是辆 SUV 呢，它还是一辆轿车呢？ 我是当 SUV 开的，反正。 你看，给赫的感觉是这是一辆 SUV。 对呀、 那就说明，无论是它从整体造型，还是从驾驶感受上传递给你的，都是一个 SUV 所体现出来的品质。那么首先 SUV 有什么特点？高通过性， 对， 视野好， 空间， 对不对？空间好，对不对？所以说傲虎这辆车就 已经把这些优点就已经我们说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嗯， 它有在同级别当中啊，同级当中最高的离地间隙213毫米。 反正其实傲虎啊，我真的确实是你这么说， 是不是？ 开的时候觉得这个车还是确实还不错。 哎， 嗯， 这突然想到了一个小片段啊， 嗯， 这个。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第一部大家都看过吧？ 嗯， 在日本的时候，那个画面里出现那辆是什么车？ 哒哒哒， 那就是最早之前的那一代的傲虎的旅行，傲虎，那时候还是无框车门，那是更拉风的， 那更帅 啊。对，那是更帅的。但现在呢，为了就是规避掉那些无框车门的那个它的一些缺点啊， 还有成本， 改回了这个有框传统的，但是实用性它更好了。 确实是， 所以说这个车啊，整个你会看下来，首先从它的一个外观，它很就是挺有这个斯巴鲁的这个造 SUV 的这个、 嗯、 不是造车的这种风格在里面的， 蛮有传承的。对， 车， 对， 我打断你一下啊，我最近老爱打断你，你选的最终是哪个版本啊？ 就是个 2.5i iSET 导航版， 2.5 运动导航版， 多少钱嘛？ 30万0800。 三十顶配版本 不是，它还有个60周年 纪念版。 除了那款的顶配版本， 还有个豪华导航版，跟这个也是一个价位。 三十万的这个运动导航版 算也算次顶， 这就算是你可以算的是高配。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全新的三菱人呢？ 是这样，就因为之前 太贵了。 之前什么？你说反了。 价格它 傲虎是傲虎是斯巴鲁系列当中最贵的 哦， 它相当于大哥一样的存在。 你说那个就是新改的那个森林人是吧？ 对， 哎，昨天节目里面我们提到森林人，我也就坐进去体验了，但是呢、嗯、还是偏小了一点。然后它那个外观，我觉得不如傲虎那么。 车老师， 孔武有力。 车老师，你是膨胀了吗？你怎么 他是膨胀？ 森林人你还嫌小 啊？嗯，对，我就小，确实小，确实小。就是整个啊，就是说，你还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到了斯巴鲁的一个两大优势， 哦、 这是同级别当中目前它就仅有的 全时四驱。 第一是水平对置发动机、 嗯， 第二是全时四驱。我们都知道哈，说在丰田成为斯巴鲁实际最大的控股之后呢，有人说斯巴鲁离着原来的运动标杆越行越远。但话说回来，这两点还是斯巴鲁一直这些年在坚持。目前世界上除了保时捷就是斯巴鲁使用水平对置发动机，这大家都知道、 嗯。 那么在这个同级别当里这个车里面， 丰田也用了， 那太少了，你只能到那个那叫什么86里边去找 啊。是的啊、哦， 那就是说在这个车型里面啊，就是傲虎这个级别里面，它应该是轿车里面通过性最高的 ，SUV 里面操控性最好的。你不服的话你可以带 上，然后其实呢它是一辆旅行车。 哎，对，所以说就这个车你看，哎，真的当时我看完之后， 哎，车老师我没觉得呢，哎，没觉得你怎么，你什么时候喜欢这么多元化的车型了、 矛盾综合体。 自从他开始要自己推荐车了之后，我就发现他的这个风格多变、 我受累问一下，像 BMW 的 X6 系列、包括像 Mercedes-Benz 就奔驰的那个 GLE Coupe 系列、你是否是他们的拥趸？ 是，尤其那个 GLE 的酷配，确实我喜欢，但是不喜欢，预算太高了。 不是，他只问你喜不喜欢，他没想到预算。 我觉得我们在做朋友的路上可以渐行渐远了。 怎么着？我就喜欢那种大屁股的，怎么了？ 啊，没问题啊。那我们聊的稍微有点远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帮这是老车来推荐他觉得 OK 的车型， 推荐的车型， 他推荐了傲虎。稍后呢，其他方面他会做一一的讲解。您对傲虎怎么看呢？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来跟我们互动。那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嗯。 紫色的火穿越夜的云朵，流星一样飞过雨的线索。 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好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金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今天老车又推荐了一个车型啊，跟上一次的 负责推荐，我呢负责怼， 这对跟上一次车老师推荐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啊， 这风格跨度有点大。 想到说一个男人前脚想，哎，克劳曼不错， 对， 后脚 看过 傲虎， 然后就又跳到傲虎，这有点太跳脱了。 你不觉得克劳曼跟傲虎也有地方相似吗？ 哪里？ 都长啊， 要命啊！ 那金啊，对，金牛座也长。宝马三系 Li 也长， 你看这是不是共同点？我没有说蔚蓝也长啊，所以说啊， 原来你喜欢长的、 就是、谁不喜欢长的？这话说的， 来，我们这个回到这个傲虎这件事，老车继续说一说吧。 对，我觉得 这个什么， 接下来这方面， 刚刚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SUV 里边通过性不是什么 轿车里面 通过性最好的、 SUV 里 边 操控性最高的， 哎呦， 是肯定的，大家。肯定知道，接下来就说说他这个，我之前节目里面说的那个，不是爱看底盘什么的吗？也就这些方面，我把这个傲虎呢，这些也调出来也看了一下，然后通过论坛里面一些车主呢，也都看了一下这个车的整个底盘做工啊，从这方面来看，还是符合一辆进口车的品质的。首先，该防护的地方防护很到位，虽然没有用到我们之前提到过很多的铝合金的这种减重的这样的配件，但是这个。钢的这个配件这个做工啊，还有它这一个刚度啊，这个足够的支撑还是很好的。但是里也有个小问题啊，就是瑕不掩瑜嘛，因为这个傲虎啊，它整个的隔音性通过几位车主的反馈，尤其是在轮拱四个轮子还有后尾箱的那个底部，它那块防护的稍微欠缺了一些。因为有很多车主在买回来这个车之后，发现这个噪音从这个几个部位传来的还是稍微大了一点，都做了一些相应的这个改造，就是隔音呀、减震啊什么的，所以我相信这个车可能还真是在这方面啊，如果以后要买，我估计也会跟他们似的，先来个隔音啊，加个止震棉呀、什么的，然后再提升一下这个舒适性。 得多少钱？ 你说加那个吗？ 啊， 可能有个大几千也就下来了。因为不需要全做 啊，那你预算加上税就得33万了 啊。这个车我算过，如果是以30万，咱们假设一下，这个车是30万落地，那么税啊、保险全算下来的话，应该是在346000多一点。是这样， 不低呀、 啊这不是在符合预算之内的吗？ 自从老车推了这个，就是 推荐这个车型之外， 对，他就这预算在一直增加。 没有没有，你会发现其实都是很卡在这儿了。 但他肯定是还是有终端优惠的，这还可以再往下聊聊。 对，没准我们还有一些像我们上一次推荐的那个，有一些什么更高力度的折扣啊，没准在等着我。哎， 确实 后边 它后边 是双叉臂是吗？ 对，它的后边使用的是双叉臂的一个悬挂结构。 哦，挺坚持啊。 对，所以说整个。从底盘做工来看啊，确实有着进口车这样的一个应有的水准，所以整个防护下不差。 傲虎我开过吧？ 我们去年开过呀，我们还去那个拍了一组时尚大片，你忘了吗？ 满天飞尘图的那一次， 就那个体验它的 S-Side。 对，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啊，就是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因为这台车啊，买这台车，就是如果你真买傲虎或者买森林人或者斯巴鲁底下那几两辆车的。那个朋友可能还真的多是愿意带着朋友和家人去远行，那要是真的是去远行的话，你底盘如果防护做的不周到的话，你可能会把你这个很美好的计划就中途给泡汤了，说车路还没走完呢，我车先歇那儿了，我 我怎么去完成我这个美好的计划。 嗯， 所以说他从整个这个来看，还有他以往的一个这些年回顾的品质来看的话，这车从这一点来说没什么问题。这个车其实还有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在北美地区，尤其在美国市场， 嗯， 深受北美人民喜欢。就这一点我 北美是America 吗？ 对对对，美国。就是它在整个就是当地的一 个口味，它这个风格确实 是 很符合的。 不光是风格，它在那个就是那个叫就是这大家都知道美国那个评测撞碰撞那个特别严，它那个评分每次都特别高。所以说如果排除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它保证这个两国的品质是一样的话，那这台车真的是从这个安全上来讲还是 OK 的。 我在美国的芝加哥，也就是美国的东北附近，没有看到这辆车特别多。 那可能它也是分地区吧，比如说在某一地区它真的是确实很棒。 毕竟斯巴鲁还是个小厂是吗？ 对，它还是跟你就跟丰田呢它比不了。 嗯， 但是它这整个这套东西确实坚持了自己的这一套东西下来。 不过也对，首先他还挺你要这么说的话，他还挺符合美国人的那套作风和风格的。 嗯， 而且有四驱， 对， 这劲儿还挺大的。 嗯， 能跑起来，关键2.5自吸嘛， 2.5自吸。 嗯 嗯， 是的。嗯，还有其他方面吗？ 有啊，这个接下来我就是最后要谈到一点，就是我们买车不能说我就买一个过去跟212似的，那就来一铁壳子，那不行，那该有的配置还是要有的。 比如呢？ 比如你看，说一个这个全时四驱咱不说了啊，这是它的一个就是标准配置。iSET 是我选的这款车里面的配置，我其实非常看重这个东西，因为之前做过测试，在 真的好用 10到70公里之内，这个时速它能非常有效的帮你减轻与前车的一个碰撞和追尾。 车老师，我想起了一段你不太开心的经历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次了，我确实通过那次试过，我真的是对这个iSET 不叫事故，没酿成事故，险叉一叉。通过那次事情，真的对这个 iSET 有了深刻的体会。如果当时那个车上有这套类似的系统，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完全能够避免掉、这个。 你那天不也站住了？ 也站住，那是我人为的呀，吓了我一身冷汗呀，真是那样。 人为的站住了。 等等，如果是有 iSET 系统，这车突然间站住了，你会吓得一身冷汗吗？ 我估计我会吓他一身冷汗。就吓对面那人一身冷汗、确实这套 iSET 系统确实真的是好用，我们在评测当中还有其他媒体的一个评测当中确实非常的好用。 对， 这是一个配置，刚才说了、还有啊，就真的其他都有了，比如说啊，我记得想想啊，这个 USB 充电、是不是这个很方便吧？你看赫尔平时就老爱忘带充电器，老是手机1%这种运行着，上车了不是怼上，我就充上电， 我要无线充电 啊，这没有啊，对不起，这真没有啊，下一代估计能有了、 看到了吧， 然后 抓紧， 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这个自适应的这个自适应巡航、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配置，方向盘加热， 这个倒是 好不好用， 这可以，这我说实话我没觉得、 你是东北的吗？ 我没觉得， 你是不是把车辆放在外边，就是把车辆如果没有放在地库的情况下，我跟你讲， 赫尔说这话呢、 这个、 可以原谅他，因为他不开车， 我开的少， 他不理解这个司机在冬天摸着冰凉的方向盘那种痛苦感。 我跟你讲啊， 我真的，我说实话，我感受真不深。 冬天黑真皮座椅，上车打开车那一瞬间，就你不管一键启动还是怎么样，是凉的。 对， 为什么说在东北很多人愿意加这个棉垫或坐垫？因为坐上去不是凉的，特别凉，所以座椅加热很重要。 座椅加热我同意很重要。 这车 方向盘摸上去把手你受得了吗？ 好吧， 我跟你讲，冬天真的是有，我上次拿什么试驾车，就是 男人这矫情， 10万块钱那个别克那个英朗，方向盘本来就硬，不光硬，大冬天还凉。你知道我刚开车的时候怎么？我用三个手指头抓着这样，能想鸡爪子什么样吗？ 捏着 哦，真就是凉啊！ 对， 为什么我车里要放个手套？ 对，所以这车不单是有方向盘加热啊，前后排都有座椅加热。 哟， 哎，后排成员我也给你照顾得到。 配置高啊！ 哎，但是这 30多万呢， 这是在预算范围之内的，我能接受啊。 好， 你看还有这个车道偏离，并线辅助，这车你啊，特别奇怪的是，一开始我看了没有发现，没有前雷达让我不能接受，就是没有前置的雷达，它有后面雷达。后来发现了，它有个前置摄像头， 就是那个，因为那个 SI 不是那个，他在那个底下，就是那个 logo 下面的中网下面那儿有个前置摄像头。 哦，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挺实用的一个配置。再剩下的，比如说空间，那就没得说了。我刚才说了，这车真的是有着旅行车那样的一个后备箱的一个空间。确实，我觉得整个看下来，哎，这辆傲虎还真是比较符合目前我的一个阶段用车的一个整体需求。 嗯， 好，这优点都说完了，总得有些不满意的。 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车隔音嘛不是特别好，因为几任车主啊，还有几位论坛里的朋友也都说了，隔音他都回去做了这个改装了。 嗯， 再一个呢，我觉得啊，就是在灯光处理上，斯巴鲁呢稍显的保守了一点。这个具体怎么讲呢？因为它虽然这个配置的车也用了远近一体的氙灯，这个 LED 灯光， 嗯， 但是呢，能够明显的看到它在里面的结构比较简单，是用这种反光板挡板的一个变换来切换远近光，就是科技含量没有那么足，能明白了吗？ 就是、在灯方面的科技含量。 然后呢，它的一个还有一个方，这个也怎么说呢？也不叫缺点吧，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动力上面稍显的，可能觉得开惯了涡轮增压的车子之后， 再开 回到自吸，可能会在 劲儿不够啊， 初段和低扭啊，相对来说会低那么一点点。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早前傲虎是有 2.0T 版本的， 嗯， 但是销量确实不太好，就没了。那就已经是绝品了，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的傲虎全都是 2.5， 那么这个自吸呢，这种我觉得其实这反过来看也倒是什么，一平顺性可能好一些，再一个你92号汽油加着， 嗯， 我觉得配着 CVT 的变速箱这也还可以。 嗯，你说的都对，车老师说的都对。我看看下个礼拜你还能把哪台车说出来，然后我特别想问问，在下期节目当 中说出花来。 车老师，那之前你都觉得那么好的车型不买的原因又都在哪里呢？ 对呀、 啊，不是，我不是说不买，我这不是为了本着为听众朋友们服务吗、 哦、 我要把大家都服务的好，我买不买车 那个叫什么花什么迷什么人眼什么的是吧，车老师、啊、我看看你究竟要买什么车。 有可能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傲虎真的现在进入到这个视线范围之内了。 嗯， 好，花心的车老师下一期还会觉得哪一款车型更好一些呢？细听我们下期私车定制跟你详细道来。 嗯， 本期节目呢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一个是斑斓珊。大风声